本土病例，另外新增无病征个案有92宗，内地累计有88,991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今朝本港天气稍凉，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日低两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天气稍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渐转天晴，早上清凉。现时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吃海鲜梗系要吃外国空运噶啦，生蚝就要法国同澳洲噶啦，日本嘅海鲜我都中意噶。 兰子吃海鲜唔使食进口嘅，本地海产唔使经过长途运输都好正噶。 听住逢星期二朝早10:04，开心日报嘅环节《谣言止于 Fat 一支》， 本地鱼龙篇， 同你破解各种鱼龙产品嘅迷思。 《谣言止于 Fat 一支》，本地鱼龙篇， 香港电台第一台鱼龙自然护理署联合制作。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消费者委员会主办，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鼠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政府与多国商讨旅游气泡， 疫情重创旅游业，2020年头9个月73间旅行社结业。 政府撤回专营的士草案，优质的士计划急刹停。 究竟哪些是市民最关注的消费新闻呢？ 请即登入 www.consumer.org.hk 网上投票 鼠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广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哇！早晨啊，咁多位听众，系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广东广西星期日老店啊，今日嘅题目咧就系讲一个字啫，讲个苦字。咁但系个苦字啊，当然可以引申好多嘢噶啦，系味道啊、感觉啊，定系点样咧？思想咧？咁啊，今日咧有文杰华、有马鼎盛老师，仲有我黄少俊嘅马老师喺唔喺度啊？ 早晨，早晨，早晨。 马老师啊，想点讲啊？ 讲苦咧就太大太大啦，啊，少少一个字，即系讲十日十夜都讲唔完。咁如果人类嚟讲咧，就系痛苦在乜嘢咧？啊，最简单就冇得食啦，冇得着啦，所谓饥寒交迫啦，咁啊冇得呼吸啦，啊咁啊死人噶嘛，啊咁呢啲系人类。今天咧就碰到呢个苦咧就系病痛啦，啊呢、這个疫情啊呢、這个叫做19肺炎， 呢、 肺炎咧暂时仲未有咩搞得掂佢嘅方法，就只能够话想啲办法嚟到缓解啦，即系整到佢唔好咁惨啦。咁但系全人类咧。面对呢啲病痛嘅苦恼，应该系一致嘅，大家一齐嚟到去同佢作斗争啦。啊，但系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谂咧，呢啲苦咧系人类自己造成嘅。正所谓自作孽不可活。本来嘅地球咧，佢有一个大自然。人类咧只不过系动物界里边嘅一员。咁人類自從威猛啦，啊你巴閉啦，你掌握咗好多科技， 你挑战大自然，你呢个扩大你嘅生存空间。咁地球咧话大唔大，话细唔细。咁你而家从人类从少少嘅或者几十万几百万发展到而家几十亿，即系就快到百亿。你系侵占咗其他嘅生物，甚至系侵占咗地球呢个大循环。啊，叫做可持续发展啦、啊、或者咁你要付出代价嘅、哦，即系我哋香港，我出世嗰阵时百零万人啦、啊，而家就快800万啊，仲直线上升，不断增长。咁呢1000平方公里系咪容纳到咁多人呢？当然容纳到，你再加10倍都挤得落啊！你好似油尖旺咁样，1平方公里10几万人都得，但系呢而家油尖旺最麻烦最苦喎、啊 嗯。 所以人类系咪从大嘅格局里面去思考一下，唔好咁嚣张。你唔好嘅地球你恶晒，你唔鍾意斩晒树林。你唔鍾意呢就即系暴流晒海洋嘅生物俾你食。你唔鍾意呢你就烧晒啲燃料搞到烟尘滚滚。啊！搞到呢个气温上升，搞到嗰个黑洞都出埋嚟。咁呢样嘢咧，啊，我哋就真系就快冇眼睇啦。啊，黄少忠，世界是你们的，点睇？ 唉，呢个我都好同意啊。不过咧，我回应之前咧，请阿文教授讲两句先啦。我哋讲紧苦喎、啊，点睇啊？你 头先一坐低听到马鼎盛已经差唔多讲晒 啦， 一个处境。是嘛？即系我谂而喺呢个状况啦，即系咁耐即系无论系疫情或者之前嘅社会嘅状况咧，咁、我谂香港人咧都系一齐分担咗好多嘅苦。即系嗰个以前嘅苦咧，就好多时都系觉得个人嘅吓，即系我条命点咁苦啊？即系点解净系我啊 ？Why me 呢类？但系我谂而家你睇到其他地方都系一样。咁即系但系我哋即系有个希望啦，即系得一个一道光，就系、我哋系咪可以度过咗？咁而家咧有一啲，譬如话你话疫苗咁样嘅希望咧，都系因为嗰个施行啦，无论系药物唔够啊，或者施行嘅即系嗰个组织啊，都 系 有少少挫败感， 系 咪吓？ 其实人类啊，几时都系命运共同体噶啦，喺某方面睇、我好同意阿马老师头先讲咧话。因为人类咧同大自然嗰个相处咧，可能啊个平衡出咗啲问题，有啲人可能将自己放得好大，唔识得点样去尊重一啲可能自然嘅规律啊，或者自然嘅法则，咁诶破坏环境呢个必然。咁但系今次我哋个疫情咧，点解会加重呢？其实亦都可能正正就系呢一种人嗰种自我中心嘅态度咧，导致好多地方咧，即系佢嗰个疫情本来控制得好啲嘅可以。但是呢好多人呢譬如说我唔鍾意戴口罩我就係唔戴咁样。冇一个法例强制规定嘅我就唔戴。你睇到世界各地唔少地方都有呢个现象。咁所以呢我觉得好出奇嘅地方就係我哋一向以嚟即係我自己都好鍾意去日本旅行咁样啦。 係囉。 一向都觉得日本人係应该係好自觉嘅。好守规矩嘅。好醒目嘅。对于卫生係好要求高。竟然话原来因为佢嘅政府呢係冇权要求嗰啲商店一定要幾點鐘關門，原來佢哋嗰啲政府咧係冇呢個權，佢哋話啦，新聞係咁講啦，咁所以咧嗰啲商店咧就照樣，你見到嗰啲居酒屋咁樣照樣坐滿人，咁所以佢可以一日咧有千幾單確診咁，即係你見到呢啲嘢咧，原來當可能唔知係咪抗疫疲勞啦，就係人喺集體一齊去面對呢一啲苦難嘅時候咧，唔係一定個個都可以將自己嗰個個人嘅利益咧。同一個整體集體嘅利益咧，做一個好好嘅平衡。佢可能覺得，因為譬如我後生嘅，我中咗都冇乜事嘅啫，或者，嘿，全個譬如好似香港咁計咁樣，800万人一日得嗰100几十单，幾時都嚟中到我啊？六合彩我買咗成世啊，都安慰獎未中過一次啦咁樣。咁佢可能覺得冇嘢噶。咁但係佢哋唔明白一樣嘢就係，當你個確診數字每一日都控制得唔好，或者有时又好高，有时又好翻少少，咁样你个经济活动咧就会受到好大嘅阻碍，连带嚟讲咧就会影响成个社会好多人噶啦嘛，唔系话你自己个人会唔会所谓濑嘢， 会唔会死，我惊唔惊，唔系净系谂呢一样嘢咁简单噶嘛，系咪啊，教授？ 我谂最重要咧，其实就我哋塞咗喺自己嘅习惯里边，唔愿意改啊。嗱，譬如日本人咧都好从众，同埋咧就系有自己生活嗰个结构。即是你搞乱了他的秩序，他就是最受，即是最不能够即是安乐。 是的咩？ 那当然，譬如有些游客啊，你也知道啦，那些游客我费事讲哪个国家啦，他搞乱了他们卫生的秩序，哇，他们真的走出来，真的即係抗議啊！咁所以譬如如果佢即係作息嘅時間咧，佢都唔覺得一定要搞亂嘅。咁我諗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嘅固執，即係每種民族都有自己嘅固執。 講起呢個苦咧，有啲政治家就好識利用呢個苦嚟達到佢嘅政治目的。比如講咧，國內戰爭啦，即係國共決戰嗰陣時咧，點解呢個解放軍？一开始或者讲共军啦，嗰阵时都未叫解放军，你叫共军就最啱。共军嗰阵时咧，先得嗰几十万人，而咁快脆可以打败号称430万嘅国军咧，啊，佢唔讲第二啲，就讲啲人力资源喺边度嚟咧？因为我知道共军号称占领嘅地域咧有一亿人口，其实吹嘅啫。冇咁多，但佢有5000万咁啦，咁全国有5亿，啊，你只有1/10嘅人口资源，你啲兵源何来呢？因为我哋睇历史咧，睇到即系喺国共内战最激烈嘅1947年啊，五大军区之一嘅华北军区嗰，那个司令叫聂荣臻，聂荣臻咧就有一个报告打俾毛泽东话我呢个解放区啊个人力资源已经掹到尽晒。冇噶啦，即系15岁到50岁嘅男人都上咗噶啦。大家知道嗰阵时人嘅平均寿命得40几岁啫嘛。咁你即系尽晒噶啦已经。咁点算咧？所以毛泽东就话：，诶唔得，我要将呢个战场咧搬到去国统区，即系国民党统治区，即系打烂就打烂佢嗰度啫。即系我呢度已经消耗到尽晒噶啦。啊，但系佢有一个办法，有一个办法系咩咧？是从这个俘虏兵当中呢吸取他的资源啊，大概90%的俘虏兵呢都可以转化为这个解放军。怎么转呢？有时一转过来3日之内你就调转枪口打你以前的同袍了啊，个办法就是个苦字。因为呢毛泽东知道有一条国军也好共军也好大多数咧都穷人出身嘅，啊，梗系啦！你话大有钱佬嗰啲大官，点会去当兵啊？系嘛？好啦，咁呢啲人咧，佢就搞一个益苦会，啊，即系将呢啲俘虏兵整埋嚟，剔除咗嗰啲高层嘅，咁啊90%都系啲低层人士，就话喂，你哋有咩有冇咩痛苦啊？啊，谂一谂啦，首先。你点样当咗兵噶？哦，捉壮丁捉嚟嘅吓，原来你唔想打仗嘅，边个捉你啊？吓，保长啦、甲长啦、啊啲街坊主任啦，啊，咁佢哋捉你，所以今天你哋嘅命运咧，佢哋造成嘅。咁而家我哋要推翻呢个国民党政府，将呢啲咪保长、甲长咧，绳之于法，系帮你哋报仇嘅喎，吓。咁你哋啲苦难嘅根源就係蒋介石喎，咁我哋一齐打到蒋介石咧，吓，所以呢个益苦会咧好犀利嘅，啊，益苦会上面咧仲请你睇戏嘅，啊，睇下文教授有时睇下嗰个白毛女， 仲已经有啦咩？嗰时系应该1947-1948， 白毛女系。抗日战争嗰阵时已经有噶啦，系啊，1944年已经有噶啦，7大嗰阵时开会已经做白毛女嘅戏噶啦。哇，呢首嘢好啦，咁啊啲年青人咧就容易被洗脑噶嘛，咁啊再歌再舞睇见啲靓女吓，俾啲坏人糟质，咁啊梗系义愤填膺啦，系嘛，甚至咧有啲兵啊。睇下睇下戏咧，攞枪就想打死头上嗰个地主黄世仁， 系啊，背噶。 所以后尾解放军就规定 凡系去睇白毛女，系唔可以 唔系炸场，系冇错。因为嗰阵时我哋睇白毛女嘅版本咧，就系即系文革之后添啦吓，即系或者文革嘅版本。咁啊就唔知道系咁早。不过咧，你头先话嗰个即系扫虎会咧， 系啊， 系一个好大嘅政治嘅手段嚟嘅，可以话 就系好靓添啊。 系啊。即係佢係個部隊教育工作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啦。咁大家一掃虎咧，就有共同嘅目的，有共同嘅敵人啊。咁咧，所以佢就可以統一咗，因為佢都擔心咧，即係話啲部隊之間咧，對於個共產黨嘅土地改革嘅認同啊，嚇，同埋個思想形態教育係得唔得純咧？ 洗腦成功啊！ 嗯，係啊。咁啊，而家仲有冇用呢种方法嘅？其实 有，而家都有。而家咧有一句顺口溜啊，叫做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啊，累不累？比比革命老前辈，即意思话你今日即工作辛苦啊嘛？你够唔够红军长征辛苦啊？爬雪山过草地，冇得食嘅食皮带。食皮鞋，啊，佢咁样同你比，即系你啲苦都唔算乜嘢啫，咁，即系呢啲系以大苦嚟杀你嘅小苦，呢啲系喺哲学上面好啱用噶， 咁我哋细个虽然就冇话呢啲咁嘅经验啦吓，国共嘅经验啦，但系就即系听阿婆阿嫲嗰啲讲呢个日本仔打嚟嘅时候系点啊吓？点样食树皮啊？ 成日听噶，细个嗰个年代好兴噶，即系哦，你曳啊，跟住譬如话啊，以前嗰啲人啊，绑啲细路喺棵树度打噶，咁即 系 好中意讲以前嗰一代一啲可能战乱嘅时候，或者一啲好悲惨嘅一啲景象嚟，即系所谓吓而家嗰啲细路。 冇错，因为而家太幸福啦。 系 或者讲激励啲后生。 系咯。 啊，黄少俊，可能你都听过有一个名词叫轮大米，听过未啊？ 听过，而家都成日用嘅呢啲变咗潮语，但系可能个意义扭曲咗嘅。而家嗰种用法就 相当多，当时就日本仔时期，因为即系香港本身种唔到咩米噶嘛，就要喺外地进口，咁所以战乱当中咧，粮食就最艰难噶啦，行身都咁起家噶啦，就是大米。咁嗰阵时咧配给粮食咧，每日系三两啊嘛。咩叫食三两咧？我哋成日话，食三两啊，就系日本仔嗰阵啦。 但系咧，阿马鼎盛有个问题问你咧，我都真唔知道真唔真。头先你提到咧，嗰个人民解放军咧用嘅扫虎嘅方式去教育啲军队咧，有人认为系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都冇用过嘅政治手段。其实系咪真系咁嘅咧？ 军队都好中意用呢啲， 唔会，文教授你即系博古通今，你都知道有一句历史上面嘅名言，叫做天下虎秦久矣。 嗯， 记得啦，天下虎秦久矣咧，就系被灭咗国嘅六国啊。 嗯， 就攞呢个做口号，即系其实佢哋被灭国嘅时间好短嘅啫，秦始皇得咗廿几年啊。咁但係秦始皇滅咗六國以後呢，就實行嗰啲政策係竭澤而餘，將啲民力用到盡。咁所以有天下虎秦久矣呢句說話流傳啦。即係話秦朝都唔係好嘢嚟嘅。我哋以為統一咗好，唔使打內戰啦，點鬼知呢仲有更加慘嘅更加苦嘅日子等住我哋。咁呢啲六國嘅餘孽呢，就利用呢個口號嚟到起兵反抗嘛，所以即系个虎字咧，系好能够俾呢个政治家去运用嘅，而且屡试不爽。 呢个系一定系嘅，同埋我又听出一样嘢就系咧，头先你哋讲到话嗰个白毛女嗰个放映会，要激起嗰啲士兵啊，对于佢哋要斗争嘅对象嗰种愤怒。咁而當中咧，有一啲部分嘅士兵咧，甚至激動到咧，要攞支槍出嚟打台上面個演員，所以就規定以後去睇戲就唔准帶槍咁。其實係咪就係睇到就係話文字啊，對於點樣克服呢一啲利用苦嚟挑撥一啲唔理性嘅情緒係好重要。你見到嗰啲越係唔理性嘅，可能佢個文字水平係更加低嘅，佢直头系失控嘅，要攞支枪出嚟打个演员嘅，可以将是非啊、现实啊完全混淆晒嘅。其实可能呢一啲现象咧， 而家我哋个社会每一日无论中外都不停发生紧噶噃。 啊，啱啱先发生。 你见到即系文字比较好啲嘅人咧，或者唔好咁讲啦，即系话比较冇咁容易俾人煽动得到動，或者分得到是非黑白咧。你就冇咁容易受呢一啲所謂政治家利用嘅影響。我哋而家用嘅字眼就可能民粹啦，民粹嘅煽動啦。咁你見到就係咧，往往就係如果你睇嘅嘢咧，永遠就係側埋一邊嘅人咧，佢就好容易受呢啲嘢煽動。但係如果你睇嘅嘢係能夠睇到左中右唔同角度、唔同嘅所謂立場啦，好中意用呢個字啦嚇，都會去嘗試了解一下咧。你就冇咁容易俾呢一啲嘢呃到，冇咁容易話好似嗰啲士兵咁啊！嬲到要拿支槍去射個演員咁樣 嘅 喎。 黃兆俊，你講嘅呢個係一個手法嘅問題，或者一個技術嘅問題，但係最根本嘅唔係呢點， 係 最根本係個苦係存在嘅，而係普遍存在嘅， 係喎。 咁係乾柴烈火滿地， 要 星星之火就可以燎原。關鍵喺呢點。 冇錯，然之後俾個解釋你。 喂，點解陳正吳廣可以揭竿而起幾百個嗰啲咁嘅農民，即係揭竿即係斬木為兵，咁都可以打敗即係全世界最犀利嘅秦軍咧？大家睇睇個秦俑，你睇，邊個可以抵擋啊？你如果就算攞羅馬、攞波斯嗰啲咁嘅軍隊嚟抵抗即係秦俑嗰啲咁嘅排列，嗰啲武器裝備你根本抵擋唔到嘅。但係成班土佬點解就可以打敗一支咁強大嘅、咁訓練有素、指揮得當嘅軍隊咧，關鍵就在於個苦字。個社會係太苦啦。嗱，黃兆俊，你講起今天嘅香港，點解可以即係啲人哇？而家開始佔中咁，哇就去咧？唔係話呢啲後生仔冇知識啊，中英數兩文三語落落聲，點解俾個肥佬就咁一下就整咗上街咧？苦，他们感觉到苦，什么苦呢？不能够自由，游行没有自由。喂，大陆宪法都有说有游行自由，我想你批啫。游行就是我的民愤，即是没有订数，我要上街，议会你不准我讲，政府里面没有我的人，我就出街讲咯。这些是人生与生俱来的自由嘛。好，就苦咯，苦就要嗌咯。系嘛？冇呢个出版自由啊，喐啲啊国安法嚟啦。冇呢个言论自由，喐啲啊隔离，系嘛？即而且冇打工嘅自由，失业啊，冇居住嘅自由，要瞓街。喂，呢啲系香港嘅深层矛盾。 啱， 冇人解决得到嘅。好啦，咁而家有条友行出嚟话，我同你解得到。啊！怼冧林郑就搞掂噶啦，啊！怼冧共产党就搞掂啦，去咯咁，系咁样煽动成功噶，唔系话佢哋技巧高超，而系个苦存在。 个 苦实在太过突出啦，唉，即系所谓，但系即系苦咧，就几时都有，但系点样攞个平衡咧？点样去好好咁样看待呢一个处境啊，或者呢一个形势？然之后我哋做嘅行为吓，系要令到件事改善，唔系做完之后更差咧。这个系需要每一个人嘅智慧嘅。 不过我咧觉得啊，黄兆俊，你头先讲咧，样都要平衡下，即系多方面睇咧。喺某啲社会处境咧，系难嘅。一定有啲好有理性嘅人咧，佢都会选择一种立场，甚至同他人对立。即系而家嗰种即系分裂或者冇得沟通嘅情况咧，由于疫情嘅关系啦，未能够改善到啦。但系咧，我就讲翻阿马鼎盛头先讲嗰个手段嘅问题。其实当年咧，除咗话要即系诉苦之外咧，佢哋都连取好多其他方法嘅，所谓三查三整啊。即系而家睇翻转头，我觉得哇咁有组织，唔怪之佢真系赢晒咁滞。咁我三查就係要查啲軍隊嘅，話佢哋嘅階級啦、你工作內容啦、你嘅鬥志啦，係咪啊？咁整咧，所謂整風咧，就原來都有個傳統噶啦，你要整頓嘅組織啦、整頓你嘅思想啦、整頓你嘅作風，其實到今日都冇變過噶。可唔可以咁 講？我話你聽啊，共產黨勝利咧有一個最根本嘅原因，係佢即係提早幾十年咧注意到一個大數據問題。 哇！咁犀利！ 嗰阵时冇电脑，更冇手机， 但是他掌握大数据这条呢真是古今中外的第一。 哦。 是啊，即是你即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有了王朝两千几年，从来未有一个中央政府甚至一个地方政府对这个基层啊控制得咁彻底的。 嗯。 啊，点解呢？他掌握大数据，就是文杰话你刚才所讲，他首先查一查，他搞清敌我友，搞清哪些是可以利用的力量，哪些是可以分化的，他的大数据掌握得好。首先调查研究先啊，这条呢国民党即是输晒给他。即是国民党其实一镬泡，即是他就想着哎，我兵多，我钱多，我枪多。 想没想过要输的嘛。 是啊。 哎，真的。嗱，依個好玩，好好玩啊！我咧就要喺呢個新聞報告之後再聽下馬地成點講，佢點樣掌握呢啲大數據咧？而家我哋都知道佢由小村開始咧，即係知道曬所有嘢咧，再做統計，但係可能佢有佢嘅方法，聽下或者係即係叫做請教下先。咁我哋而家先聽聽新聞報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围封佐敦受限区域超过一日，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今朝到场视察，他话有信心在听朝六点解封，让市民翻工。又话不排除未来会在其他区域实施有关措施。他话寻日有近7000名居民有秩序咁接受检测，运作畅顺，感谢居民容忍，明白措施为居民带嚟不便，有希望雇主体谅，唔好扣减员工薪酬。他說工作人員昨天以洗樓方式逐戶拍門，接觸了大約3200戶，為6000多人登記資料，以便日後跟進工作。今天會再次洗樓，接觸未有應門的居民，希望沒有漏網之魚。張建宗說，今次是首次實施指定受限區域措施，展示政府果斷，有需要時不會猶豫。由於是首次推行，無疑會有不足之處，政府會總結經驗。政府繼續圍封佐敦指定的受限區域，設於區域內的臨時檢測站，為仍然未接受檢測的居民做病毒測試。區域內的人士即使已做檢測並收到陰性結果通知，仍然未能在圍封範圍內走動，要留在處所內。有區域內的居民說，雖然昨天領取到食物包，但希望有飯盒供應，或者能夠外出購買新鮮蔬菜肉類。他不滿現時大部分人已經完成檢測，但仍然未可以出入。有在圍封範圍內的護老院工作人員透露，昨天情況較混亂，今天已經恢復正常，員工只要向警員出示陰性病毒證明就可以進出換更，而院舍的日用品食材準備足夠。荷蘭警方拘捕一名華裔加拿大公民，據報他控制全球其中一個最大的販毒集團，估計每年生產額高達700億美元。落網的是現年56歲譯音謝志樂的男子。警方發言人說，應澳洲聯邦警察的要求採取行動，預計稍後會被引渡。澳洲當局的調查指出，謝志樂控制的亞洲販毒集團三哥控制當地70%毒品市場。謝志樂是頭號通緝犯，被澳洲警方追捕超過10年，荷蘭警方根據情報將他扣留。路透社在2019年為謝志樂製作特輯，指他單是2018年販運俗稱冰毒就可以獲得170億美元，並將他和綽號矮子的墨西哥著名大毒梟古茲曼相提並論。 南美洲国家智利数分钟内发生两次地震，一次强度达到七级。智利内政部说，第一次发生在当地晚上大约八点半，震源位于智利在南极洲一个科学基地东北216公里，强度7.1级。当局呼吁南极沿海地区撤离，以防发生海啸。中国地震台网录得地震的震源深度是10公里。当局一度向民众发出撤离沿岸地区的手机短信，但其后说出错。约半小时之后，首都圣地牙哥以东30公里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33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天气稍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渐转天晴，早上清凉。现时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日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油麻地就划出了一个小区强制检测，医学会传染病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医生。 政府要有危机感咧，去看看应不应该定时定候在旧区嗰度咧进行病毒筛检，那个门槛咧要 set 得低啲啦。譬如你有一户嘅时候咧，可能就要强制检测。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今日天朗气清，吓冇任何嘅特别嘅天气嘅报告嘅吓，或者系警报嘅。咁啊，听翻我哋今日个主题，我哋讲苦啊吓。直播室里边咧系有黄少俊、文杰华，仲有咧电话旁边马鼎成。马兄嗱，讲翻就系嗰个所谓大数据，我真系从来冇谂过。以前你睇到点样收料嘅咧？其实 佢收料就系充分发动群众啊嘛。 嗯。 有一句当时的老话，而家可能就唔再讲啦，都系普通话先得。叫做咩呢？叫做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听过未？ 嗯。 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 嗯。哎，听过听过。 嗯嗯。 到今天咧，仲系民山会海噶嘛？ 嗯。 啊，其实点解会多呢？就是官多嘛，官多，官一多，官都要讲嘢，佢都要翻工噶，佢翻工咪就要教训人咯，咪就要开会咯。啊，开会咧其实唔系会议， 系咯，都唔系会议。 我哋个会议咧有个意义，即系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就系会议。佢开会咧就你戴只耳仔得噶啦，戴埋手都得，到时拍拍手，举举手， 系 啊，嗰啲叫开会，唔系叫会议。但系共产党咧就会多。 嗯 啊，他一尾咧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即系好似宗教嗰啲牧师神父咁样啊，即系讹者咁讹你。佢系开会咧就人人必到嘅，啊咸喐都要即系揾个担架抬埋你去会度，啊即系好似王明咁啊抬你去七大上面受批判。 嗯， 咁开会第一就人都到。第二咧个信息都到，第三咧佢收料， 佢開會咧當中佢唔一定係即係要你寫字交報告或者係即係去叫做呢個匯報思想啊，佢自然有嗰啲咁嘅特工咧就察言觀色啊，嗰啲秘密警察， 嗯 啊，嗰啲秘密警察咧唔使出糧嘅喎，啊冚唪唥義工嚟嘅喎， 哇！ 是啊， 他们很愿意做的。 不是个政治运动一来为你个个交心。交怎么交心啊，交心不是说你自我批判斗士批修揭发这个自己思想深处的资产阶级思想，不是那么简单、啊。你还要交埋你身边的甚至枕边人的动态、啊。这才叫表忠、啊。 嗯、 啊。为什么要忠呢，就是个个都要表态。 嗯、 所以佢嗰个大数据掌握得非常之犀利。 咁、啊、我想问你啦，嗰啲料有冇料到？即系话咧，又有冇人讲大话嘅咧？嗱， 讲大话一定有嘅、嗯，但系讲大话咧，你只要讲咗话就得噶啦。即系佢自然有测谎能力嘅，佢识得判别噶啦。 嗯， 佢唔使去追究你句说话真定假，动机是什么？佢只要比較得噶啦，佢睇埋你嘅，睇埋劉天賜嘅，睇埋呢個黃兆俊嘅，佢知道你三個裏面邊個真邊個假，一對比就得噶啦。 哇！好忙嘅真，我覺得可搞呢啲， 有大量嘅人嚟幫你做呢啲嘢。 咩啫？即係 歷史上啊，充斥住呢一啲情況。 但係我係覺得咧，做呢啲工作做得多咧，其實個人本身都變。 係啊。 係嘛？即係嗱，因為你唔可以有自己嘅是非黑白嘅判斷。 嗯、 你只能够咧就系攞晒所有啲料出嚟， 所以我哋咧好重要确保一样嘢就系资讯嘅自由系好重要。如果你所接收到嘅资讯咧系由某一个集中嘅地方统一发放嘅话咧，你系冇办法知道事实嘅真相。结果咧你咧就只会系好似阿马老师所讲话啊，又喺一啲咩会咁样又收料，跟住佢又放料，咁佢想你听乜你就听乜，咁好弊嘅。所以点解我哋一定要有唔同嘅收料嘅平台咧？我哋自己啊讲紧，唔系讲紧政治家，系咪？咁所以呢样嘢系好紧要，好紧要。 民间要有 系啊。 咁阿马丁圣人，我想问你啦。譬如咧，当你今个星期听到嘅料吓，听到嘅报告或者调查，就系、是、咧就诶嗱、首先咧，大家要以苦作为个大家诶团结嘅基础先啦。咁、大家以为咧就系同一阵线，于是你就分到敌我啊嘛。好啦，咁你听到咧某人啊，譬如你话岑日飞诶，佢、做错咗啲咩事咁，跟住下个礼拜就系岑日飞做对咗啲咩事。你有时会对某啲人，即系佢。中唔好话即系中定奸啊！即系话佢系做得正确定唔正当，系好混乱嘅咧。 唔会，好容易判别嘅啫。 嗯， 因为有一个事实喺度啊嘛，仲有一个，仲有一个点点，即系叫公理啊。公理系无需证明嘅，即系大家都承认系公理。 嗯， 啊，嗱，你讲呢啲咧，就首先有一个立场问题。 嗯， 唔系话因人废言。但是呢一定呢每个人讲说话呢都有他的立场的。 嗯。 即是等于你去算卦，你未算卦之前你都知道算卦佬是顺口雌黄的啦。是。即是算卦佬有些文化水平相当之差。但是成一零最重要是你信他，你信他那么乜都掂晒。但是有即是讲起苦这个字啊、我收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呢马上就记得一句说话，文杰话：黄少俊，你哋一定知呢个中国嘅千古名言啊。 嗯， 叫做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嗯 嗯， 啊呢句真系讲晒啦，一句已经讲晒啦，就是、个立场问题。 嗯， 即系唔理你呢个国家强大，你呢个皇帝几英明啊，你呢个集团啊几咁巴闭。 嗯， 但系咧。你兴又好忙又好苦的都是百姓、百姓不会因为你国家强大威猛世界第一百姓就不苦、那我为了做这个节目呢就早做功课啦、本来这句说话成日听的了，但是他的出处看了以后呢就发人心省、很奇怪、这句说话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咪应该系老百姓讲噶，点会系一个高官讲嘅咧？ 啊，仲要是一个元朝的高官， 嗯， 即是我哋知道少少历史，即系读过中学历史都知道，即系唐宋元明清最衰就是元朝啊嘛。点解呢？第一，我哋是汉人，黄小姐我冇搞错啊嘛。 系，梗系啦，梗系啦。 汉人，汉人梗系争啲异族统治噶啦。 嗯， 即系元朝个皇帝是蒙古皇帝嚟噶嘛，冇搞错，唔系中国皇帝啊嘛。 知道 系嘛？咁但系你作为一个蒙古皇帝的高官，高到咩程度呢？高到监察御史、翰林学士、礼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咁嘅官位已经系决策层噶咯。按照而家咧，未去到呢个政治局常委，起码都政治局委员兼呢个书记处书记咯。 嗯， 啊，咁高嘅官，点解佢企喺百姓嘅立场上面讲话呢？啊！我就覺得唔能夠信曬教科書啊！你話元朝腐敗冇錯，佢都係腐敗，但比起嚟係咪即係古今中外最腐敗嘅一個朝代呢？從呢個張養浩呢個官，佢講出呢個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同埋佢嗰個故事啊，真係值得今日咧大家分享一下啊！佢故事好簡單嘅啫，佢作為咁樣嘅高官咧。他可以企喺百姓嘅立場上面講説話，向呢個元朝嘅皇帝咧上書，叫做時政萬言書。 嗯， 啊，當時嘅元朝嘅皇帝咧叫武宗，啊，即係佢有咩文宗、武宗啊等等啦。呢個武宗，武宗，佢鬧個皇帝鬧咩咧？十謀，荒謬嘅謀。 嗯。 话你元武宗有十大弊政，啊，佢仲要引经据典，啊，唔系我闹你，啊，系你祖宗闹你，啊，佢话元世祖嗰阵时咧唔系咁噶，啊，佢呢个时政万言书里包含十谋咧，就讲佢有咩衰嘢，而且咧就话九二儿童嘅二，即系对比呢个元世祖啊，即系你开国之君啊。你呢个元武宗呢有九个政策唔同。咁即係即使你斩咗我都唔紧要，但我事实摆住喺度喎，你认唔认衰先， 啊， 即係个十弊呢咩，你赏赐太奢华啊，你呢个比爵位太轻啊，啊，你呢个大建土木太盛啊，呢，个号令呢太烦啊，即係你开会多啦。啊！你行门太多啊！即系你收埋晒嗰啲咁嘅靓女，或者收埋晒嗰啲令臣啊！啊，或者话风俗太迷啊！啊，你即系伤风败俗啦！啊，你异端太横啊！等等，喂，咁直情即系个皇帝唔使做啦， 嗯， 你十恶不赦啦，咁居然冇事喎，啊，大佬！如果你而家咁样妄议朝政，妄议中央。你實死㗎啦，你封建社會點解唔推出去斬，點解唔滅族，點解唔抄家呢，啊，冇事喎，居然只係即係罷官就算數，啊，而且呢到後面啲皇帝即刻又再提拔佢啦，一年咋嘛，啊，呢個武宗一死個仁宗上咗台呢即刻又升佢官啦，啊，中書省右司都事，啊，即係副總理。犀唔犀利啊？ 嗯， 翰林侍祭即系起草圣旨嗰只，系嘛？咁即系等于元朝嘅皇帝都几清明 哦。系 啊，我觉得好重要。阿，马老师点出咗个重点咧？佢头先话冇事呢一样嘢好重要嘅，冇事啊！如果佢我听到佢冇事，原来讲紧罢官都已经叫做冇事噶啦，要杀头先算有事，罢官冇事。而最重要就系咧，之后嘅皇帝咧又再次任用佢，再次提拔佢。呢样嘢咧，我觉得系好重要嘅。即系我哋往往即系做人，有时面对好多嘢啊，做好唔做好，或者点样咧，我哋好担心会唔会有事啊？做完之后会唔会有一啲咩后果啊？咁样或者点样？其实呢样嘢咧。一个社会如果即系大家都好恐惧嘅时候咧，诶，个个都系，诶，唔好出声算啦，咁，诶，咩都唔好做，诶，唔好出街啦，咁样，咁就弊噶啦，系咪啊？所以呢一样嘢，我觉得马老师讲嘅呢样嘢，原来喺我哋中国嘅历史上边咧，都系 有好多呢一啲咁样嘅例子嘅。 太阳之下冇新意啊！ 系冇错。嗱，不过咧就讲翻苦啦。苦咧就可以作为一个基础，头先话乜嘢民意嘅基础啦。但系咧，另外咧就系佢亦都可以系一种警告啊，或者系治疗嘅作用。譬如如果苦作为一个味道咧，或者作为一啲饮食用嘅一啲嘅即系嗰个警觉警醒啊，可以话，因为苦系即系中间嗱，譬如我哋细个成日食苦瓜咁咧，即系我哋好唔中意食噶嘛，细个吓，咁因为佢有一种元素咧，就叫做龟苓啊， 系， 咁咧嗰种咧其实有时系用药即系药物嘅用途嚟嘅，有时我哋都会觉得，咦，点解咁难？即系佢系一个警号，话俾你听，你食嗰啲食物咧系咪健康或者系咪卫生，都有呢一个作用嘅。 是啊，如果你讲起味道呢样嘢，我又有少少嘢想讲，即系其实譬如苦呢一样嘢咧，或者唔好讲味道啦，我哋自己即系做人或者人生嘅经历里面啦，其实如果一个完全冇经历过苦嘅人，或者你可能讲及到全个社会又好咩都好，都系一样噶，全个国家又好咩都好，完全冇经历过苦嘅咧，你系唔会开心噶，你唔会真正开心噶。 你冇对比啊嘛， 系啊，即系所以我成日觉得，譬如话好似我哋中国咁样，哦，经历过好多苦难啦、啊，即系都数到都唔使点数，咁啊，可能就因为咁样咧，先激起到某啲嘢，有啲嘢会进步嘅吓，咁、以前有边啲弱嘅，而家咪赢翻人咯，咁可能系咁样噶、啊，譬如你就算自己个人都系噶，你见到好多。我哋成日睇啊，譬如睇嗰啲咩體育明星咁啊，成日話：，我細個幾窮啊，咁樣，所以我就發奮啊，要點點。其實好多時都係咁，就算你話嗰啲好似距離我哋好遙遠，可能我哋而家香港好興講一樣嘢啦，我哋批評人哋哦買樓上車，哦呢個又富幹嘅，呢個又富二代又富三代點樣？你會發現咧，如果嗰個人咧，佢係靠自己嘅努力去所謂得到一啲嘢咧。佢系会开心过嗰啲啊，人哋送俾佢嗰啲人噶喎。 系啊，我哋成日睇见文嘅话好开心噶。 系由此嚟。 系啊，又扯到你落水 系 嘛？ 系啊。 唉，事实系佢系我哋啲偶像嚟噶嘛。 系嘛？哦、okay, ， 咁成功， 大家努力努力。 所以呢样嘢系必定啊！即系你经过一个苦嘅过程，可能系你个处境苦，可能系你。时运不济，或者而家好兴讲咩咩，赢在起跑线又好，输在起跑线又好。但你就喺呢个过程中，你就发现到自己原来有能力克服到呢一个处境噶嘛？你又发现到自己原来有能力可以去应付得到，或者发挥到自己嘅能力嘛？如果由细到大，譬如我哋用翻人嚟讲啦，唔好讲复杂，哦，含住金锁匙出世嘅，又唔使做嘅，日日咧就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嘅，呢啲人咧可能成世都好似。在个雀笼里面的雀仔咁样俾人饲养 嘅啫。唔系呢啲人嘅苦系乜嘢咧？呢啲人嘅苦咧系我有咁多资源，有咁多享受。即系我身体又唔够好，我条命又唔够长。 哎呀！ 啊，正即系皇帝冇仔啊！咁呢样真系苦嘅，系嘛？最惨系你咁辉煌嘅人生，你就冇后代，咁你死未啊？即系你死嗰时，呢个花花江山交俾边个咧？吓、甚至落喺仇人之手咧？咁呢个苦紧要，但系都唔算最苦。我讲我嘅最苦，我认为嘅最苦是什么？啊，一阵你两位又可以讲下。我认为最苦嘅系叫做无知苦。无知唔系话你即系读唔到博士或者吓点、样嗰种无知，而系。你身在苦海而不知苦，喂呢样嘢系大镬啦！啊，呢样嘢大镬，即系我哋生活过喺毛泽东时代，被佢愚弄咗若干年，但系喺嗰个时代你系唔知道嘅，你唔知道你系受紧苦嘅，你亦都唔知道受苦呢个根源系乜嘢，啊，咁你仲系好去崇拜嗰啲俾苦你食嘅人。或者是組織，喂呢種戇居嘅苦咧，係最甚嘅。你冇一樣嘢能夠敵得過呢啲苦，啊，即係等於話，你為佢打生打死，其實係佢係你嘅不共戴天嘅仇人嚟嘅。呢種苦就係、是、我就將佢講為叫無 无知之苦。 唉， 嗯， 即系是咪就系所谓 我有拜错神？ 嗯，宁愿做一个痛苦嘅人，都唔做一只快乐嘅猪啊嘛。所谓话系咪？ 你 就讲紧呢样嘢系嘛？ 系啊，冇错。诶，但系咧嗱，我哋马丁胜讲完啦，咁我就可以讲下，我觉得即系我认为嘅苦系点？即係好似我身邊嘅人同我都係一樣咧，大家都好勤力啊，好努力去做好自己嘅工作，或者即係希望可以控制翻自己嘅生活，就係話你要點樣，你要食咩咁簡單嘛，你要住成點等等。咁但係如果你一個狀況裏邊咧，無論你付出幾多，你係不能受控制，而係人哋去決定你嘅存亡，決定你嘅富貧，決定你點樣生活。甚至你讲啲咩说话，我觉得嗰个处境对于我哋啲自力更生人嚟讲咧，系几痛苦嘅。 这个肯定系噶啦，即系人点样会觉得幸福呢？就系佢觉得自己掌握到自己嘅前路，佢睇到自己嘅希望，睇到自己将来嗰个路径大概会系点样，佢希望可以开创一啲新嘅局面嘅。佢又覺得有條件做到，咁樣就覺得幸福。如果佢覺得我點努力都係冇用㗎啦，我點樣做都係克服唔到我面對嘅問題㗎啦，我點樣做都係，都係死路一條㗎啦。 或者唔過唔到自己嘅生活咯，有時都未必一定要好富貴 嘅生活。有時我哋唔使講到話咩，咩心理學幾多層啊，點樣自我實現啊，即係好似頭先阿馬老師一開始節目都講啦，話啊，如果香港而家800万人仲直線上升。是不是可以呃到咁多人呢？是不是个个要住晒劏房龙屋咁先得呢？咁呢个唯一最简单嘅问题嚟咋嘛。 嗯。 是不是？咁但係又返到即係另外一个问题，就係有时呢啲问题呢唔係一步解决得到㗎噃。 嗯。 有时唔係话咁容易按个掣就解决得到㗎嘛。 咁王少俊你自己呢？ 我好苦㗎，我成日都。你睇我样子就知啦，係咪先。即係。青年早衰的伤啊，系嘛？ 啊，唔 系啊，苦系事实。即系嗱，譬如我讲我自己咁样啦。如果你要问到，反正仲有几分钟，我哋呢一节完。譬如我自己有小朋友嘅，咁样有下一代嘅咁样。其实咧，即系呢一年咧，你见到香港受到疫情打击啦，再之前有所谓嘅社会事件啦，或者政治嘅冲突咁样啦。但你看到呢啲楼价冇一点跌嘅，即系因为你唔好介意，我哋呢一代嗰啲人咧都关心呢样嘢嘅，都注视呢样嘢。即系我听嗰种讲法咧，就系话你觉得会唔会15年后或者20年后啲楼就会跌到好平啊？系唔会噶嘛？系咪先？咁如果你自己屋企有个下一代，佢好快嘅啫。譬如如果佢而家10岁8岁，咁佢15年后或者20年后，差唔多可能要。有个地方住噶咯，咁系咪即系话我哋而家香港做父母嗱？我哋讲到人嘅最基本要求，咁我有下一代都系最基本权利嚟嘅啫，系嘛？咁系咪我哋做父母，我哋要有能力即系去买到 N 加一层楼咧 ？N 就系你有几多个细路咧？你生一个细路，我咪就要自己有一层，就要买多一层俾佢咁先得咧？咁我生两个，系咪即系我要有能力孭到三层楼咧？即系呢个系好。是好好现实嘅问题嚟嘅，即係点解譬如好似有啲地方新加坡咁样佢用嗰啲祖屋政策咁可以解决到，香港又唔知点解又做唔到或者唔做咁。咁所以其实呢一样嘢当然係要搞好多会搞好多大辩论先至可以做得到去思考嘅问题啦，得个思字咁。但个问题就係、唔系咁容易去解决得到嘅，或者真系 有个大数据啊，黄少俊 咩大数据啊？咩大数据？ 我如果唔系睇见网上咧，我都唔知啊。话咧香港你话780万人都好啦，有100万嘅女性系适婚龄嘅女性， 系 即系16、17、18就唔系算适婚龄啦，81、23我谂都唔系啦，咁啊，呢啲适婚龄嘅女性咧，而不婚，我唔系讲未婚啊，而系讲不婚，啊，即系冇呢个婚姻关系嘅，有几多人啊？ 几多人？ 100万。 哇！ 话咧， 好犀利啊！ 同样条件嘅男性100万， 但系呢啲男性系咪不婚咧都？ 不婚 都系 同样条件，即系同样年纪，即系适婚条件 但是他是不婚的，即是单身的。 哦、 啊那你想想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当然有很多原因啦、啊、其中一个原因呢，他认为我都不适合成家立室的、啊嗯、都是一个人过算数啦。咁咁呢个就係社会嘅结构当中嘅苦。 嗯。 啊。咁呢啲苦呢，你可即係点样去界定佢嘅原因呢，可能你话生不逢时囉。啊。点解我唔生喺呢个封建社会呢，啊封建社会三妻四妾好平常嘅啫。啊。或者即係封建社会有好多地方去解决问题啫。啊，咁呢度係一種，仲有呢即係文杰話頭先所講，即係我做嗰啲嘢好似都唔係咁合心水嘅、啊、或者係即係為人作嫁啊，或者徒勞無功啊，或者我做緊啲嘢呢對牛彈琴， 嗯 啊，咁甚至呢功虧一篑， 嗯 啊，呢苦點樣解決呢， 嗯。是马鼎盛，这个怎样解决，我们真的应该要听完新闻之后再倾倾。即是我都不知道有没有地方解决，如果不是苦就可以解决的了，是吧？好，那我们应该再倾。 又分别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及墨西哥总统洛佩斯通电话。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今朝本港天气稍凉，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日低两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天气稍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渐转天晴，早上清凉。现时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要首先同你讲封路。为了配合公众安全，中环龙汇道检疫道北行介乎系龙汇道同埋下角道嘅食水抽水站之间一段啦，系会暂时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啦，系需要改道行驶。另外，佐敦啦亦都有防疫措施嘅封路。咁介乎炮台街至到吴松街之间嘅北海街、西贡街同埋宁波街。以及在介乎甘肃街至到南京街之间的新田地街、上海街和庙街现在都是仍然封闭。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有强风措施，现在的最高车速限制是由每小时100公里降到每小时50公里。隧道方面，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是畅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西区走廊、水街桥面去中环、三号干线落车去葵芳、沙头角公路鱼塘边去粉岭和长征隧道入口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道路上危机四伏，入弯前要放慢，记得小心盲点。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想加啲糖，你想加啲刺激？佢认为最紧要有平衡。有人觉得应使得使先最重要，要煮出啱嘅口味，先要知道大家有咩谂法。2021-22年度财政预算案嘅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快啲上 budget.gov.hk。讲出你的主意啦！ 榴莲， 咩事啊，超人？ 我而家派你出去搜集多啲本地鱼龙新鲜食材翻嚟。 咁你咧，超人？ 我喺度等你攞嘢翻嚟俾我食啦！ 大家记住留意《开心好生活》， 本地鱼龙美食逐个粥， 逢星期三早上《开心日报》时段有得听。 香港电台第一台 鱼龙自然护理处 联合炮制， 欢迎听众登上 fanfesthk.com 浏览更多本地鱼龙最新实用资讯。 知识领域，网络。 報告完咗，廣東廣西下先講講咧，我哋嘅開放熱線先，1872311，面書係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咁希望大家咧就係、可以打電話嚟講講你對今日嘅題目苦嘅睇法。嗱、啊，苦咧同幸福咧就好似咧成為一個同銀嘅兩面啊，即係話咧，你越想追求幸福咧，你就越有苦的感觉，因为你好像达之不及啊吓。咁、 嗯、 咧，但系都有人话咧，其实幸福咧系一个好美国嘅概念。 点解 有 关系？ 嗱，好有趣吓，好美国嘅概念。咁啊，当然我哋睇荷里活电影，咁、啊、我哋都会睇到好多人就追求幸福嘅失落啊吓。咁、啊、咧、 嗯嗯、 或者系好轻易就得到。即係佢嘅幸福啦，咁呢、這個、你知荷里活電影有啲就比較膚淺啲嘅，或者過分樂觀嘅睇法啦、 啊，即係無啦啦識咗有錢佬嗰啲咁啊，係嘛？ 平步青雲啦，呢、這個都好重要，人人有機會啦，等等。咁但係咧，有啲覺得咧，幸福係冇生理嘅基礎，冇生物性嘅基礎嘅，就係話咧，每一種動物咧，其實人就有幸福感呢樣感覺嘅。 嗯， 咁呢個係同埋要追求，但係咧，你係永遠都達。得唔得圆满啊？ 系啊， 而且佢唔可以 sustain，、 啊、 即系唔可以持久。 呢样嘢咧，即系要好考个人嘅智慧嘅。你追到某啲位置，你啊识唔识得话放慢个脚步啊？咁样。如果你话无止境咁追求，好似头先你哋举嗰啲例子咁样，诶、哎，就算你啊做皇帝啊，啲钱多到使唔晒咪点啫？到时你又想长生不老，长生不老你啊实追唔到嘅。 嗯、 但系你同今日。現一刻的人講咧，佢哋可能話唔係喎，而家好多嗰啲新嘅醫療科技啊、基因科技啊，佢哋覺得自己有辦法催近呢一樣嘢嘅喎，長生不老啊！而家你打開電視，日日都講緊呢啲嘢嘅，日日都叫你去整容啊，日日都叫你去借錢啊，咁即其實呢個世界就係仿似人性咧，好似阿教授先所講，苦同埋幸福咧，好似係一體兩面。其实永远都是在这两样东西之间去摇摆住的。你越是想追求一些你希望得到的东西，你在这个过程中又会体验到一种苦。或者你因为追求的方法不恰当，追求的步伐不恰当，可能结果你得到更多的苦。这个其实即是佛家都有讲，这些应该叫做行苦嘛，是不是、你太過急速咁樣去追求一啲表面嘅好短暫嘅快樂咁，譬如話最簡單唔使舉咩例，譬如你有啲人唔開心，佢就誒攞支勁嘅嚟懟咗佢咁樣飲醉咁樣，飲嗰陣好開心，飲嗰陣嗨嗨地暢所欲言，飲完第日你宿醉咧就頭痛欲裂啦。咁呢一個其實係好多例子都係，譬如話借錢消費，我哋而家開個電視，日日都不停。教你借錢，佢教你借錢唔係愛嚟應急嘅喎，佢嗰啲係教你買相機啊，教你買時裝啊， 唔使添啊，唔使買添啊， 係嘛？ 總言之就係、是、啊，你要借錢， 係啊， 就係一份工作， 係啊，所以呢樣嘢嗱，你講到呢樣嘢咧，又一個更深刻嘅社會問題嚟嘅喎，因為點解咧？如果你話我哋唔應該借貸去做一啲娛樂性嘅消費或者點樣，嚴格嚟講，我哋嘅社會你揸樓嘅人全部都。好多人啦，唔係全部咧，有幾成人啦，都係供緊樓嘅。如果你話相對年輕嘅，近呢十年或者幾時先買嘅，咁我供緊樓，嚴格嚟講，我都係借緊貸嘅。咁其實係咪供緊樓嘅人就唔可以做任何享樂咧？係咪應該嗱聲還曬啲錢先咧？所以呢個又牽涉到一啲更加深入嘅問題啦。個社會令到好多人都要成世都要背負住一個巨大嘅債務，呢、一樣嘢。本身是不是一个令到人可以很开心或者可以规划到将来人生的一个理想的状态呢？这个真的要请教两位。 喂，那个苦字呢、其实是人类的一种感觉来的。 是。 啊、你感觉它是苦那就不苦咯、你感觉不到那就不苦咯。比如说人类呢几大饮料，咖啡又好茶又好， 是。 是不是苦的先？ 嗯， 有少少噶都， 咩少少 系啊，都系苦啦、 啊， 因为我饮斋啡噶嘛，系啊， 系苦啊嘛，但系咧个人就中意呢种苦嘅感觉， 嗯， 啊，佢呢个甘就喺苦中来噶啦， 嗯， 仲有一样咧，即、就、系、是、你对苦嘅界定， 嗯， 有一句老人家说话咧叫惜福，啊，珍惜嘅惜， 系啊系啊系， 惜、 啊啊、 福。即是你当下你如果感觉到咦我都苦喎、啊、咁佢就会告诉你 未算啊，你呢个咧唔算得几点苦法啊？佢话俾你听点先算苦，然后话咧你而家嘅状况咧，你应该珍惜啦，应该感恩啦，啊，其实已经系有福分噶啦，啊，即系等于文杰华头先，当然啦。文杰华咁嘅高才，佢一定系感觉到明珠暗头啊！啊， 咩啊？讲咩啊？ 有嘅，多多少少，凡系知识分子，多多少少都会有嘅啊。 系 好少话会感恩戴德。哎，我真系遇到伯乐啦啊！我都未系千里马，我九百里马啫。啊，咁呢啲嘅伯乐咧抬举我，好少人咁谂嘅。都系谂咧，啊呢、這个老细都算啦，算系咁啦，啊都算用咗我嘅财嘅，但系咧都未算系等我施展晒我啲抱负。 吓、啊，点解你讲晒我心声嘅真系叻？ 唔 知我 个 老板喺咪听？ 点解你个专栏唔俾我一个礼拜写八日咧？ 其实就唔想咯，绝对唔想。嗱、啊，不过咧有一个事实好有趣咧，就系话我哋咧简化咗一啲问题，就系觉得诶、哎、我要离苦，然之后追寻幸福啦。呢、這个真系太简单，由细到大嘅，无论系乜嘢人嘅教育，都好似咁样同你讲。特别系啲荷里活电影啊，我要再讲一次荷里活电影。 点解成日讲荷里活電影？ 因为佢哋就系简化咗好多，即系我哋对幸福嘅要求，同埋咁多幸运嘅因素咧、令到你本来是寂寂无名的都可以平步青云。 是。 那这个当然即我们刚才都重复讲过、即美国是有这个所谓人人有机会这个这样的 意 识，他们的历史是这样的。但是呢在科学上面的讲法呢，其实我们不是这样的。第一，我们没有、持续地幸福的感觉的，有时候我们有忧虑的感觉的。而忧虑的感觉是很重要的，因为令到你在困难的时候你都要有一个警觉和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原来呢，我们的幸福感是离不开痛苦的，就是我们的大脑，他说我们的大脑的个皮质呢是会令到我们有一些很即是很想有一些很出色的执行能力和创作力的。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是工作狂呢？又不一定很负面的，就是他一定要工作，在工作里面呢他觉得他自己存在感同埋發揮緊自己嘅潛能啊！呢、這個同金錢未必有關係，同權力都未必有關係。咁你人人就覺得，唉、哎，你咁辛苦工作，好簡單嘅啫，仲未放工，真係好慘啦！你真係冇幸福啊！你唔知咩叫幸福。但係其實呢，原來我哋對幸福嘅追求唔係真係有一個基礎，生理基礎話你成日都要不斷幸福。原來我哋嘅生存狀態作為一個生物，又作為一個人類嘅生物咧，睇咧。其实是不断在紧张啊、忧虑啊、同埋少少满足之间调整咁样。 其实呢个可能每一个人嗰个所谓一个 optimum point 就佢个最理想嘅状态咧，未必个个人嗰条公式都系个构成完全一样嘅。有啲人可能佢做嘢做多啲，佢喺从做嘢过程中揾到幸福感。有啲人咧，佢可能拿住本书坐喺树底咁样睇下书咁样，佢又揾到幸福感。 系啊，同埋佢哋话幸福感咧，就喺我哋嘅生存本能里边咧，唔系一件好事。即系你可以有时俾啲甜头你，跟住咧你就要继续有一种危机感咧，你先至有一种敏感度，一种警惕咧。你唔好咁忘我咧，喺个幸福里边咧，你先至即系生活得更好。 即系 阿文杰话。个幸福感咧，咪就是、你眼前嗰个红萝卜咯。 系咯，哦，诶，我啱想讲啦。 咁咧，咪就是、你 pat pat 后边、那個。 后边又有支棍噶嘛，系咯。 都系咁嘅啫。 系啊。 但系你又未见过真正幸福嘅人。 系。 真正幸福嘅人咧，你觉得佢真系好凄凉，但系咧、就觉得好愉快。 哦。 你比如讲工作狂，我都见过好多啦。 系系。 啊，佢都唔想收工嘅。啊，佢喺。公司最好你允许佢喺嗰度有张接床，佢就喺叫做以厂为家啦。咁、后尾先知道佢间屋企真系不翻也罢。因为佢老人家咧，即系又年近半百，魂英未嫁，屋企咧仲有两个同佢年纪相若嘅家姐同妹，又系魂英未嫁，仲有一个咧，即系日饿夜饿嘅阿妈。咁啊，佢唔係话返到屋企係得嗰500尺，唔係都千尺大屋。 得嗰500尺。 系啊， 系啊， 五百尺如果放四个咁样奄奄闷闷嘅， 咁都几惨嘅。 唔系你嗰五百尺放唔落嘅，大佬。 嗯 啊，所以佢咪唔愿翻屋企咯。 这个所以阿马老师讲呢个例子咧，即系好多隐喻啊。即系你嗱，你话喂，原来佢因为要避开屋企一个可能令佢未必好舒畅嘅环境。吓、啊，唔系讲紧咩得嗰五百尺啊，而系有几个另外几个人喺度，咁所以佢就要醉心于工作啦，寄情于工作啦，工作，喂、哎，咁会唔会话其实系只系一种逃避咧？ 但系我真系唔觉得净系逃避咯，即系我哋好容易去批评其他人嘅生活方式，就 系 你咁样叫逃避，因为你觉得我唔可以理解点解你会将你所有精力时间摆喺嗰度。但系事实上有好多人喺工作里边忙我嘅，呢个系真嘅。最近睇一套电影咧，几有趣。咁一个新娘系参加紧婚礼，但系咧佢系一个推销嘅主任嚟嘅，工作狂。临婚礼之前仲喺度听紧电话，讲紧啊，我哋签唔签嗰间公司啊，嗰间饼干公司啊，诸如此类。咁咧，结果咧个电话响咗咧，就个个喺度等紧佢入礼堂，佢就迟咗。咁跟住入嚟啦。咁啊，个新郎都不以为意啊。点知佢将个电话插喺个花堆嗰度啊吓。咁个电话响，咁个新郎就话：哦，头先你冇入嚟，系顾住讲公事、讲电话，你连呢个婚礼你都唔尊重。咁於是分開，咁呢個劇情啦，即係你繼續作故仔啦。 誇張啦、啊！ 但係呢個咧就都唔係誇張，真係會嘅。 佢將個矛盾激化啫， 係啊， 將個戲劇化啫， 冇錯， 實有嘅。 係有嘅。我哋身邊都好多工作狂，但係你話佢點狂都好啦、但係佢喺裏邊佢得到好實在嘅感覺，我就唔排除。 咁啊，一定系， 因为有生理基础嘛，又系吓、 啊， 就系、是、你系要咁样活动，咁样警觉，所以咧幸福唔系单一，你一定亦都有啲忧虑感，有啲挣扎，有啲唔开心，咁然之后咧，你个生活嗰个互动性咧更加强。 幸福唔系单一，幸福嘅组成唔系单一，甚至幸福嘅模样啊，幸福嘅模式都唔系单一， 都唔系单一。 即系我哋发觉就系、是。當我哋年紀好細嘅時候，我哋睇一啲教科書、啊、可能睇中文科咁樣講好多故事咁樣，咁你見到入面嗰啲角色咧係相對單一啲嘅，啊、個個都一定係啊要好扶持子孝嘅，好勤力嘅，好守禮貌嘅，好準時嘅，好點點點，好有抱負，好為公為民點樣點樣。當你人越嚟越長大，你自己經歷過所謂社會嘅洗禮，或者你見到身邊唔同嘅人發生唔同嘅事，你又發覺咧，有時我哋唔好用聖人嘅標準，或者唔好用教科書嘅標準去要求所有人。即係譬如好簡單，有啲人佢可能佢人生真係遇過一啲難關，或者遇過一啲打擊，所以咧佢就間唔中中意飲下酒，中意少少醉醉地咁啊，愛嚟即係忘記。一啲煩惱啦，咁其實冇咩問題。咁你又唔好拿住個教科書走去同佢講話，喂，飲酒傷身㗎，即係走去賭錢又唔好㗎，呢啲咩？其實咁樣就對牛彈琴，咁樣咧就反而咁樣咧先至係麻木不仁喎。係嘛？我哋應該係要了解到唔同人，甚至又係嗰句啦，推廣到成個社會都係嘅，唔同嘅處境有時係會可能會犯下一啲唔同嘅錯，或者係會。出現咗一啲唔同嘅一啲唔理想嘅狀態，往往係好難避免嘅。 絕對係嗱，我諗啊，馬鼎盛你都會同意啊，即係社會矛盾啊嘛，佢永遠都唔會係一個即係你如果你講相信辯證啊嚇唯物史觀啊，你永遠都係會有穩定，跟住出現內部矛盾，跟住激化，跟住要再嚟個新嘅正嚇正反合咁樣樣啦。就特揀二十日嘅啫，嚇冇永遠安定嘅日子。 係 我哋講翻個苦字啦，苦字咧最值得即係玩味嘅就係苦戀啊！ 哇！ 呢個苦戀咧，我諗即係未經過都見過啊！即係甲中意乙，乙唔中意甲，但係咧個甲就唔肯放棄，咁就即係苦苦地咁樣。你唔俾我中意你咁，我玩暗恋咯。 哇， 有一个期 系 啊， 而且 系 可以持续好耐。 系 啊， 我哋睇古龙嗰个咩啊，当中就有啦。 嗯， 啊明明系一对恋人，但系发现 即係個朋友咧又中意佢嗰個女友啊，咁佢咧就大義自殺，即係感情自殺，咁啊走開等人哋成全個朋友。其實咧佢仲係中意呢個女人，哇！咁真係苦不堪言。但係一世咧就咁樣過。當然呢啲小説啦，真實當中有冇咧？有嘅， 有。 即係話齋，你將佢戲劇化，將佢極端化。咁咪成為即係藝術咯，成為文學咯，成為文化咯。 啊，有啊，哇！成就咗好多事。你諗下文學裏邊幾多係用苦做題材咧？太多啦。嗱，唔好話中國咧，喺文革之後嘅即係雨後春筍嘅嗰啲。 白話嗰個苦戀啊！ 系啦，系啦，即系一伤痕文学啦，我哋叫伤痕文学。咁我自己成长过程里边咧，头先马鼎盛讲苦恋嘅一个经典作品咧， 你苦恋过添， 唔系我苦恋系都有啦。咁呢个杜鲁夫嘅《情泪纵情化》，你又记唔记得有套咁嘅戏？咁其实佢系讲戴文豪雨果个女啊，唔知系咪真实嘅事件咧？就系佢爱上咗个军官，但系个军官咧。是对他完全无动于衷，咁佢做咗好多好癫嘅事啊！成日不断跟踪嗰个军官，跌跌荡荡。佢本来有好好嘅生活，或者佢甚至自己可以谈恋爱，或者系有佢自己嘅婚姻。但系佢因为太钟情于呢个军官，去到不能自已而疯狂嘅地步。咁你睇到嗰套戏，真系觉得，唉，真系阴公啦，咁样，即系真系惨啦。 但系真系会发生嘅，即系其实苦恋呢样嘢，咪正正好似我头先讲嗰种问题咯，就系话。有啲嘢咧係唔理性嘅，但係咧喺嗰一個人佢自己主觀嘅感受裏面，佢自己嗰個經歷裏面咧，佢避免唔到去做一啲唔理性嘅事嘅。譬如佢苦戀咁樣，佢可能要做啲嘢嚟引嗰個人嘅注意咁樣。你咪淨係呢個過程痛苦嘅噃？你呢個有時間成本噶嘛？你將你嘅青春就係投放咗喺一個冇結果嘅事情上邊，係咪？可能我你苦戀咗佢十年八年咁樣，咁你由22岁大學畢業苦戀到佢30岁，佢終於結婚啦咁樣，都仲唔死心咁樣？咁其實你付出個成本係好大噶嘛？ 但 係 死心有道理嘅喎。 係啦，點解咧？ 係咩？ 係啊，點解佢唔死心咧？就出于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咧就 系 我值得你爱嘅， 系啊， 爱我 真系唔明咯，系咯。 到到你嫁咗人嗰阵时，我不但冇放弃呢种谂法，甚至加强咗。点解咧？喂，明明我叻过嗰条友嘅， 系啊，喂，我好料过，仲有 叻过佢啊，啊， 所以咪 相貌讲身材讲学识 才能 脾气， 系啊， 呢个西门庆嗰五样我冚唪唥叻过佢，冇理由你唔中意我中意佢嘅喎，啊咁咧喺啲武侠小说当中咧又解咗呢个话，啊点解咧？佢系有一个两个老夫妇，啊就系、是、嗰个 A 方觉得呢两对老夫妇咧嗰、那个老公十分之不如我，啊。但是你同佢白头到老，点解咧？佢挨得闹，挨得打。 一定有原因嘅。 啊，即系呢条你点打佢、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啊，而且仲金枝如意。咁呢一条咧，嗰、那个男一号就顶唔住啦，即系佢只系想郎才女貌，啊，即系夫唱妇随咁样嘅啫，即系冇谂到咧，男人由于窝囊而得到爱。 嗯， 即人同人之间原来是一粒一突嘅，好多时都系系咪？ 呢个苦恋啊，即系值得一讲，即系呢个白话呢出电影啊，呢个剧本啊，啊佢就有一句金句，即系呢个男主角嘅女咧，睇佢即系穷困老倒啊，颠沛流离一生好凄苦，就讲咗一句金句，就话你咁爱个国家，国家爱 系你吗？ 啊！呢句说话咧，就睇到呢个邓大人咧非常之愤怒。 系 话呢句说话要心要肺，直头系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主席、反我邓大人。啊，即系话你系咁将你嘅毕生嘅爱献俾国家，而国家咧就只系反其道而行之嚟到糟质你。啊，咁你就暗示即系整个知识分子咧都系。怀才不遇，啊， 同埋质疑国家对佢哋嘅， 唔系质疑啊，直 头系痛斥啊， 嗯， 点止质疑啊，即系话喂，呢个国家呢、這个政府都呢、這个党都唔爱你嘅，你仲咁苦恋，你咪就攞嚟死、嗯、啊！你至死不悟， 嗯， 所以邓大人就对呢个作者咧系恨之入骨。 嗯，有冇啲咩后果噶？ 唔 系 你 点解 有对佢太宽容啦、 哦？ 啊，就只系批判佢就算数啊、嗯，起码将佢拿下啦。咁、 嗯、 但系嗰阵时系 嗰、那个气氛氛围又唔同啊。 啱啱开放改革， 系啊，冇错啊。 耀邦咧仲在场，咁即系当时咧，啱啱文化大革命完咗，即系全国上下。嗯都對即係嗰種獨裁專制咧係心痛互絕嘅、 嗯， 所以呢班左記咧就即係唔能夠太落手， 嗯、 但係最後都忍唔住啊，到八九年都忍唔住啊， 係冇錯啦，又一個浪潮 冚 過嚟啦， 所以呢個苦戀就話俾你聽，鬼叫你中意我啊、 嗯， 啊，鬼叫你打都唔走啊！ 嗯， 系嘛？你自己攞嚟衰， 所以咧，你又讲得啱。其实苦恋嘅人又有一种幸福感嘅， 嗯， 因为佢永远有一个目标咧，佢得唔到咧，佢要继续努力，继续优化自己，继续希望呢样嘢会发生，真系好有意义地生活嘅。 会唔会怕系自欺欺人先？ 诶，冇所谓噶啦，已经冇所谓 嘅。系啊，啱啊，啱啊，冇所谓噶。同埋阿文教授成日讲荷里活电影，其实阿马老师啱讲呢个例子咧。就在咁上下嗰幾年啊，有套大家都認識嘅荷里活電影，史泰龍嗰啲咩第一滴血啊，咩第一二集，佢都冇一樣講呢樣嘢咯。佢就係話嗰啲美國嗰啲軍人，因為愛國走去越戰打仗，結果翻到嚟周身傷，國家又唔愛翻佢啊嘛。 嗯， 一模一樣，去到山場嘅時候就企喺度大鬧。 係，我就覺得好笑啊！金乃迪總統講嗰句，唔好問國家俾你啲乜嘢，你要問自己俾咩國家仲啱聽啲係嘛？好，咁我哋新聞報告之後繼續傾下今日嘅話題啊！開放熱線1872311，面書咧就香港電台。广东广西之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到佐敦受限区域视察之后，表示会争取明早6:00解封，承认为商户带嚟不便，希望大家体谅。他说无法掌握有多少人在封锁前离开，但估计人数不多。昨日有45户没有应门。他提到，根据统计处资料，估计受限区域内有8000人，但考虑到部分家庭的小童较多，当局评估有10000个检测量是预松少少。由于新田地街部分居民早前已送往检疫中心，昨日有近7000人完成检测，可以说是达标。陪同视察的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估计，今日检测的居民数量不大。实验室会尽快分析，希望和昨日做的检测一并于今晚公布。他说今朝仍然以劝喻为主，但如果整个行动结束之后发现有人仍然未检测，一定会检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认为，特区政府经过多年耕耘，完善创新科技发展的工作渐见成效。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政府早前提出的研究人才库计划，资助每间合资格公司或者机构聘用最多4名取得学士或以上学历的创科人才。计划至今已经资助超过6000个研究人才职位，涉及资助额超过20亿元。而旨在吸纳外地科研人才的科技人才入境计划，自2018年推出至今，已经向大约220人批出签证或者进入许可，当中近30%持有博士学位。 南韩新增392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多12名患者不治，累计超过75000人确诊。当地疫情第三波大流行高峰虽然过去，但全国范围不断出现零星感染，源头不明个案仍然占两成以上，加上来自境外的变种病毒存在扩散风险，当局认为防疫防控不能够松懈，将会视乎情况决定是否调整现行防疫回应和禁止五人以上聚集措施。荷兰警方拘捕一名华裔加拿大公民，据报他控制全球其中一个最大贩毒集团，估计每年生意额高达$700亿。落网的是现年57岁译音谢志乐的男子。警方发言人说，应澳洲联邦警察的要求采取行动，预计稍后会被引渡。澳洲当局的调查指出，谢志乐控制的亚洲贩毒集团三哥控制当地70%毒品市场。谢志乐是头号通缉犯，被澳洲警方追捕超过10年，荷兰警方根据情报将他扣留。路透社在2019年为谢志乐制作特辑，指他单在2018年贩运俗称冰毒就可以获得$170亿，并将他和墨西哥著名大毒枭古兹曼相提并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天气稍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渐转天晴，早上清凉。现时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宝宝先同大家跟进最新嘅隧道情况。依家各区隧道嘅出入口暂时系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是有道路工程，去柴湾方向介乎兴发街至到和富中心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而在九龙区，为了配合佐敦的防疫措施，介乎炮台街至到吴松街之间的北海街、西贡街以及宁波街，同埋介乎金粟街至到南京街之间嘅新田地街、上海街同埋庙街，依家已经封闭咗，一带咧都会有改道措施。驾驶嘅人士咧，请尽量避免经过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啦。另外提提大家啦，受到强风嘅影响，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下降至到去每小时嘅50公里。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区走廊水街桥面去中环、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沙头角公路鱼塘池粉岭，同埋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自由风，自由风，评论员新阵容， 公民党执委黄学明。 以前我哋话公务员铁饭碗啦，强行宣誓嘅安排如果实施咧，呢个铁饭碗就变玻璃碗，随时会爆嘅。我而家签咗张嘢话宣誓拥护，到时候我得罪咗边个，跟住佢又投诉话我违反基本法，话我唔拥护，跟住去举报我，咁啊分分钟饭碗不保。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啦，十一点半我哋咧就翻翻嚟呢个最后一节广东广西，继续讲苦啊。咁啊，头先就讲到咧，其实苦同埋乐咧有一个讲法，就话都系转为盗用啊，即系盗用即系呢啲即系佛教嘅讲法啦。就话有时睇你点睇啊。有时有啲好唔好嘅事发生或者唔开心嘅事发生咧，你其实转一转念啊。睇翻呢一件事嘅意義咧，你就可以將佢好咁利用過嚟。咁呢度咧，我就諗起一個即係嗰啲意義治療師啊，係嘛？意義治療學嘅大師啊，佢法蘭克咧，佢點樣講一個例子？咁佢見有一個病人，咁佢好唔開心，抑鬱症好嚴重，就係佢太太嗰身，其實佢年紀都唔細啊，80歲。咁佢一路都不能釋懷，因為大家都係恩愛夫妻啦。咁然之後，法蘭克咧呢、這個治療師就同佢講。啊！你估如果调翻转系你去先，咁你会点呢？佢突然间咧谂到一点咧，豁然开朗。哇！如果我去先，佢就弊啦，因为不嬲都系我照顾佢嘅生活，即系一日几餐都系我睇住佢啊，佢又不良于行等等。哇！如果我去咗咧，佢就真系阴公啦，因为无儿无女啊嘛。咁突然佢觉得啊，呢件事咁样发生，原来系最好嘅，就系佢去先吓。咁于是佢就释怀。所以有时是一个转念之间，你认为苦的东西怎样看到，其实都是有它的正面。 但你讲这个例子就当然是很清晰啦，因为并没有一个更加理想的结果的啦，即除非你说两个一起去的啫，那么就好像童话故事的美好啦。但是有时有些东西呢，即其实它不是并没有一个更好的结果的，可能在十种或者五种可能出现的状况里面，你偏偏是要中了最差的一个或者最差的两个。咁呢啲情况又点搞先？ 所以咩叫差同埋好，就是要你自己识唔识去睇啦。 又系 咁要好有创意性地去睇呢件事，人人你安慰 你。我解啦，我唔理解点样去解决呢个苦啦。 好啊， 因为苦咧系无法避免嘅，即系佢既来之咧，则安之。咁仲有咧，你首先搞清楚呢个苦从何来。咁你係咪用辦法去解決佢？嗱，比如講，有病啊，有病當然係苦啦，但係有一種講法咧，叫小病是福，即係你有病，無論病得幾犀利，都有比你仲犀利嘅病。咁你比較起上嚟咧，你呢個都唔算係太苦。咁你比較一下咧，精神上面可以安慰一下。但是最重要就是你这个病可不可以医，或者这个苦有没得解、你去找解的方法，就不要得闲去信，这个是最重要的一样。那还有一样呢，你解呢不是文杰华话斋立竿见影那么快脆的，真的打猪针那么快吗？那你在解之前还是苦紧，那呢你就要有另外一种本事了，就要忍啦。你要适应佢。即係比如讲痛緊係咪，係痛緊。咁有个笑话话哇隻腳好痛喎，点算呢？咁不如呢将隻腳伸过去隔离。嗱咁隔离痛緊就唔关我事啊。咁呢种係笑话啦，但係都系一种方法嚟㗎喎。即係你点样将呢种痛苦一方面忍耐咗佢，第二方面呢去减轻佢嘅痛苦。整个来讲的过程就是这样了，首先认识痛苦的根源，找解决痛苦的办法，在未解决之前呢你要适应它。这个忍不是说很负面很被动的。这种忍呢是比较积极的。一方面在精神上面呢化解，一方面当然黄少春话斋喂，整翻二两啊！ 但系马丁成啊，譬如我举一个例子，一个处境啦，又点样可以？譬如你冤狱入咗狱、你好多你冇唔能整到两两啦，又当然要适应狱中嘅生活啦。其实一个冤狱啦，当然啦。如果你话甘心命抵啊，你啊杀人放火冇办法啊咁样。咁喺里边点样开解？你有冇睇过一啲例子咧？ 哇，太多啦，太多啦呢啲例子。首先，如果坐咗监嘅人冇100%咧，都系99.99%觉得冤噶啦。 唔覺得全冤咧都部分冤啦，啊、即係冇人認為，誒我抵死啦，即係捉我都捉遲咗啦，一早應該入啦，即係 點解唔遲咧？ 係、啊、好啦，咁你首先你話你係冤，咁你唔好沉溺喺呢種憤怒同埋即係憤憤不平當中啊！你搞清楚點解我會有呢啲咁嘅被人冤枉嘅事情咧？唔一定坐監啊！啊、即是有时你被朋友误解，或者被上司或者同事甚至下属误解，这些很正常的。 嗯嗯， 是人都经过的了。 嗯、 啊、这些不出奇的。因为首先你要搞清楚这个社会呢是有竞争有斗争的过程。 嗯， 有斗争的过程呢就必然产生这些怨。 嗯， 是主观客观的，有意无意的。误解都是一种冤嘛。 嗯， 但有时啲误解咧，你唔使去解嘅，即系越解越臭嘅。 嗯， 有时即系搵时间去冲淡佢，即系啲小嘅事咧可以咁样做嘅。 嗯，好 嘅。但系呢个冤咧，首先你要搞清楚，第一，好常见嘅啫吓，唔系点解就系我啊？咁你唔好咁，你如果咁咧就好凄凉噶啦。你话人人都系咁噶，咁你就会开心啲。 系，冇错嘅。 你又搞清楚呢个冤从何来？会唔会系自己行差踏错瓜田李下呢？虽然你系冇偷，但系你瓜田李下啊嘛，你做咩拗头啊？做咩绑鞋带啊？你演啊嘛，你应该适应呢个社会系咁样噶嘛， 预咗啊， 是非多系嘛？咁你既然系寡妇咯，咁你咪知道咯，你出门口就遇是非噶啦，咁啊少出门口咯。即系举个例咋，唔系咁住寡妇。 好，我哋听下个电话先。阿黄生， 系大家好， 系早晨，系 系咁咧，我就觉得有一种苦，就我发生在我身上嘅，就系、是、心理性同感性有一个好大嘅冲突嘅时候咧，咁我就好痛苦。咁举个例啦，咁就我好侥幸，咁啊曾经喺投机方面啊赢咗七位数字， 嗯， 咁但系咧我亦都后嚟就输翻啦，唔系即系我唔系输翻，慢慢输，咁啊输到六位数字嘅，输咗六位数字。咁我自己就開始諗啦，我話係咪真係要輸翻俾佢，或甚至輸得咧？咁我就一個好大嘅掙扎。咁呢個好大掙扎咧，就有兩個思緒嘅。咁第一個思緒咧就話：喂，咁我贏咗都七位數字啦，都輸咗六位啫，咁我都仲有啲渣啦，係咪繼續去搏啊？咁做咩咁快收手啊？咁但係嗱，我又要去了解我自己啦。我話我就係 EQ 唔係咁高嘅人。咁我亦都喺呢個投機嘅過程之中咧，就成日患得患失，同埋忐忑不安嘅，有呢種感覺嘅，我就唔係好中意呢種感覺。咁最後咧，即係我都即係覺得理性話俾我聽咧，嗱你收手咧，都仲有七八成喺手，你唔收手咧就難唔知噶，如果唔收手唔知噶，或者始終會輸突噶，咁到頭來咧就掙扎咗一段時間，即係苦咗好耐，咁啊最後都收一手啦，系啦，咁我就分享呢个经历。 哇，咁啊真系要恭喜你、哦，恭喜你、哦！ 到而家仲系蠢蠢欲动噶，即系但系就要好即系挣扎咯。 因为你呢个经历咧，实在就唔算系好苦、哦。如果同 都唔系噶， 如果同好多朋友比较，可能你个人主观嚟讲，当然系苦啦，即系输六位数系人人都觉得苦，但系其实。有好多，如果你讲到话投机或者投资又好咩都好啦，佢可能系调翻转，系赢咗六位，但系输咗七位都大有人在。同埋最重要嘅，并唔系嗰个数字嘅上落啊，当然重要啦。但系另外一样嘢，亦都同样重要，就系你个人嗰个心态嘅调整。嗱，你呢个调整就好有智慧啦。有啲人就唔系，有啲人咧就系佢本来可能赚咗少少，但系咧开始输嘅时候咧。佢又要借多啲本嚟想翻本、哦，越借越多，越输越多、哦。呢、這个嗰种先至系陷入咗一个漩涡里边，不能自拔、哦。 系啊， 所以黄生，你呢一个系有智慧、哦。 我都陷入咗一个漩涡噶，争啲就，因为即系其实我觉得咁样起起跌跌兜兜转转咧，即系始终即系有句说话，即系我敌唔过滑然率啊嘛。即系始终即系长赌咧，即系长赌就多。就必输啊！即系我就自己，即系挣扎咗好耐咯，但系都系苦嘅。唔该， 我嚟回应一下啦。 好啊， 即系香港咧有一句说话，即系唔 识炒股嗰个都唔系香港人咁啊，咁我都信啊，即系香港佢有呢个特色啊嘛。如果唔系喺即系中英谈判嗰阵时候，都唔将呢个股照炒、马照跑当作一个筹码啦啊，即系北大人就睇死香港人中意赌、中意炒噶嘛。咁啊，讲起炒股呢样嘢咧，呢个朋友咧，我觉得佢。应该有一个认识自我啊，即系有啲人话啊，长赌必输啊，或者话小赌就怡情啊，都系道理，但系未讲到最深刻嘅地方。最深刻嘅地方咧，系你炒股又好，去澳门又好，玩马仔又好，你要玩得起。呢、這个玩得起咧，唔系钱嘅问题。唔係話我有一千萬，我咪玩一千萬咯。我有買餸錢咪玩買餸錢咯，或者娛樂費咯，唔係呢個意思，而係個性、性格同埋心態。即係你呢個人適唔適宜玩，玩唔玩得起，唔係話物質上，而係精神上。如果你係患得患失嘅，你即使係贏咗八位數字，我都唔恭喜你。點解呢？你變咗一個守財奴，你係俾賭博或者講。股市呢样嘢玩咗，你个人啊，你成个人啊，你成个人生啊，系俾佢玩咗。即使你系赢咗嗰阵时咧，呢、這个真系叫做轻百姓苦，亡百姓苦。即系赢你系心脏病，输你系心脏病，因为你嘅心脏唔良好啊，你个情商啊唔应该玩呢手。因为你赢你都瞓唔着觉啊，钱都瞓唔着，输你就更加瞓唔着，因为个老婆喺旁边饿紧。所以呢个故事呢，就是只是有潇洒嘅人佢输得起，即使系佢输到零位数字佢都好开心，因为佢喺赌嘅过程中大起大落嘅波浪当中获得咗一种快感。呢啲先至系天生嘅赌徒。 哇！ 系冇错，哇，犀利啊！ 佢系玩呢个过程。 嗯， 系。 喂，我睇波唔系话睇101-100咁样。 系啊。 咁我使乜去现场啫？ 冇错。 我去现场感受嗰种刺激啊嘛，大起大落啊嘛。 系啊，系啊。 系嘛？所以即系一句奉劝所有玩股嘅，玩乜都好，玩马仔嘅，去澳门嘅都好。你要首先自我评价，要知己先，你唔好知行身啊！你要知道自己适唔适合做呢种娱乐，唔系话你有几多钱， 嗯， 啱唔啱？ 啱啱啊，黄少俊， 我觉得阿马老师讲呢、這个在于嗰位赌博或者投机嘅人士本身咧系啱，但系点解我哋一讲到呢啲所谓赌博又好，投机又好，其实好老实讲啊，投机啊、投资啊，某程度上都赌博成分都相当重噶啦，大家都唔需要再自欺欺人。有时有啲嘢，其实咧系牵涉到一个社会嘅一个利益嘅问题，或者一个社会嘅价值嘅问题。如果个社会嗰个投机赌博嘅风气太盛咧。不是一件太好的事的，因为为什么很简单嘛，即是喂，如果个个都天生赌徒，我输晒都冇所谓的，喂你冇所谓啫，你屋企人咁点啊，是不是，或者不只是你屋企人，是不是，可能影响到其他你的工作啊，你的公司啊，各种各样。所以呢一样东西呢，即有时是的，我哋见到世界上有一些人物呢，他真是奇才咁样的，但是呢往往呢一个他自己觉得很高境界的人，他身边的人又未必完全适应得到的，即可能是会、哎、我没所谓，我喜欢怎样、就是、大刀阔斧，我喜欢怎样，但是对着你那些人就惨的，是不是， 当然了，锁铁闸又林友， 咪就系咯，即系所以呢样嘢，即系我觉得系我同意，但系咧，即系一讲到赌钱呢啲咧，就真系始终系 佢哋好忙噶，即系有啲连老婆卖卖咁啊，以前细个听过吓， 点样啊？ 即系连老婆都卖卖，都卖得卖啊咁样吓。我哋讲翻转头咧，即系你话点样离苦嘅方法咧，永远都有一个机会嘅，即系有一个好似讲俾细路仔听嘅故事咧，都好有意思。 咁就話說有一隻鷺咧就跌落個枯井度，咁咧佢個主人嗰個農民咧就用盡好多方法都揾救佢唔出嚟啊，因為個枯井太深啊。咁於是佢哋覺得佢都會嘔死噶啦喺度，咁不如我哋用啲泥咧填咗佢啦嚇，即係埋咗佢算啦。但係嗰只鷺咧啊，竟然咧就係每落一紮泥咧，佢就搭喺個泥上邊。一路咁样即系喺佢身上边揈低嗰啲泥，咁于是佢咪不断去搭上去咯。慢慢慢慢，佢竟然可以去到枯井嘅面，然之后走甩咗。咁咧呢个咧就话啲苦喺你身上咧，其实你可以将佢转为一个机会嘅。咁呢个系一个即系都好活灵活现、好印象深刻嘅故事，但系都觉得 鹿仔聪明咧，你系话鹿仔个主人聪明？ 冇得选择，一系你就俾人卖，系咪？咁你真係要將個危化為一個機啦，係嘛？ 現實中啊，我哋當然希望每一件事都可以有一個咁樣嘅解決方法啦，係咪先？咁但係未必係嘅喎，有時未必係嘅時候，到最後又要翻去，我哋要靠自己嘅內心啊，點樣可以將個苦咧看成係一個危中有機咁樣啦，係咪？ 而家我哋一個好難嘅功課就係疫情咯。 係啊， 你係咪真係話以為係一個遊戲或者機會？ 好似話好多聽眾打入嚟都想呻呢樣嘢喎，都想呻下話啊，我哋而家疫情搞到香港人嘅生活好苦喎，咁點搞？係 真係好苦噶，你諗下即係。 唔係好苦啫。 但你农历年之后几多 分数就知道啊，起码好过美国，好过印度，好过日本，好过俄罗斯，好过好多。你应该感恩啊嘛！你讲比例，香港只不过系大概千分之一点几中招，中招当中离世嘅都系百分之一点几，呢、个数字比世界好多国家嚟讲，啊，除咗北韩啦，真系唔够佢好。 啊，真系嗱咁啊！但系咧，我哋唔知道消息啊吓。咁但系你跟住嘅所谓经济嘅衰退啊，失业率嘅上升啊，即系呢啲就系我哋要面对嘅。就算我唔中呢招，或者我医翻好，你都系要即系周围嘅人一个连锁嘅反应、啊。 咁又要比较一下，比较一下。即系有一句老话咧，系非常之贴切嘅。叫做宁做乱世狗啊，不做宁做盛世狗，不做乱世人啊。咁我哋而家虽然系疫情，但系你比起即系乱世，比起二次大战，比起呢个抗战八年，比起呢个日本仔三年零八个月占领香港，咁比起呢啲大苦，我哋真系小病是福喎、啊。 哇！ 嗱、 啊， 我呢个唔系讲离题嘅问题， 明白， 而系非常切题。切题喺边度呢、即系如果世界上而家矛盾上升，佢好可能转化成战争。 系、 唔系讲笑嘅， 唔系讲笑。 而即系战争对于香港嚟讲咧，系灭顶之灾。因为香港呢个小小嘅城市、小小嘅荒岛，佢系经受唔起呢个战争嘅蹂躏嘅。首先佢都种唔到米出嚟，佢连水都冇，吓、你如果打仗真系好难自存噶、啊，即系唔使人赶你啊！如果真系战争爆发，牵连到香港嘅话，你八百万人，我谂走到剩翻一成。 哦、啊，而家可以去大湾区嘅， 系嘛？哇，要行路先至得咯。 你喂，封关啊，文杰话。咩叫封关啊？ 唔系命运共同体咩？ 唔系川普先识噶呢首嘢， 逆向偷渡啊！嗰 时啊，即系田鸡过河啊，各硬噶啦。 所以呢种对于未来嘅恐惧咧，系一个苦嘅一大来源嚟。我谂香港人呢段时间咧，真系感受好深噶啦。即系讲到话战争咁样，即系哇！你谂下战争。對於絕大部分香港人嚟講，係諗都未諗過，或者佢想像唔到，可能真係學阿文教授話齋，可能嚟自嘅想像都係睇荷里活電影嘅啫，以為好有型嘅啫。 睇新聞啊，黃兆俊，你睇下新聞，久唔久都挖個炸彈出嚟啦。 係 個炸彈仲重過一個人，如果佢爆咗係咩環境啊？咁你就可以想象二次大战香港都食咗几万粒呢啲咁嘅嘢。 系啊，仲慢慢炒。马鼎盛问一问你，听日咧你哋讲呢个特朗普下场系咪啊？广东广西。 系啊，下场唔系下台。 下场喂，而家到下场未啊？未见喎，系嘛？ 下场喂，仲唔系下场？